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而家由陈松光报告新闻。俄罗斯会否决美英的伊拉克问题新议案。外长伊万诺夫发表声明说，假如限令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恩在今个月17号解除武装的议案提交安理会表决，俄罗斯会运用否决权。伊万诺夫说，在安理会最新一轮会议上未听到有强力理据需要动武解决伊拉克问题，因此俄罗斯认为安理会没必要通过新议案。英国在伊拉克问题据报可能软化，路透社引述首相府发言人说，美英考虑给予伊拉克一个清晰时间表，详细列明下星期一最后限期之前巴格达需要销毁什么武器。发言人又透露，七日期限有可能稍为延长。美英两国愿意听取安理会其他成员的意见。首相贝里亚和部分内阁成员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白热化。国际发展事务大臣超特表明，如果英国未获安理会授权就攻打伊拉克，他会辞职。英国传媒报道，贝里亚政府大约10名官员亦都酝酿辞职。国家主席江泽民晚上和美国总统乔治布殊通电话，就伊拉克和北韩核问题交换意见。江泽民说，欢迎美方表示愿意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北韩核问题，关键是双方是否有诚意，对话能否有实质内容和结果，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亦都有利于解决美国和北韩各自关心的问题，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江泽民又强调，解决伊拉克问题的重要基础是执行联合国决议，伊拉克不能够拥有大杀伤力武器。江泽民说，要坚持核查和和平解决。在本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捐款38万给公益金，以表明预算案前买车并非为了避税。财政司司长新闻秘书说，梁锦松所买的房车在新税制之下，首次汽车登记税增加接近19万，是为了表示诚意捐出差价的两倍。梁锦松较早前说，会以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捐出10万元。该款型号房车的售价加税之前后相差5万元，相信是车行采取市场策略承担部分的新增税款。威尔斯医院过去两三日内科病房10多名员工出现发烧和上呼吸道感染病征，他们情况良好，院方已经密切监察事件，采取预防措施。至今没有证据显示医院爆发流行性感冒或者肺炎。发言人说，院方会按既定程序指示员工，例如有需要戴上口罩，治疗前后彻底洗手。跟着是股市消息，市场缺乏经济数据和企业公布业绩，投资者忧虑伊拉克局势，美股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段报7625点，跌11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283点，跌21点。伦敦股市亦都下跌，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3442点，跌49点。伦敦港股靠稳，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8873点，比本港寻日收市升11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华南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寻日早上多云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该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几阵微雨，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5至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接近周末，天气温暖和潮湿，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级，初时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睇远啲啲。Radio 2，Welcome back。 想延续生活在一个绿化的环境里面并非遥不可及，只要选用一些高能源效益的装置和用贴有能源标签的产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例如较细的冷气，熄了不需要用的灯，留意生活上的细节，学习节省能源，这样不单止可以悭钱，还可以令到我们和下一代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想知多些，打机电工程署热线2882-8011问一下。 改乜啊？ 外话雇员同自雇人士嘅强积金供款入息下限已经由每月4000蚊改到5000蚊，月入5000蚊以下嘅打工仔唔使供款，做老板嘅就冇改变，无论个伙计搵几多钱都要同佢供。 哦，你讲强积金新例啊？我都已经问咗我嘅强积金受托人噶啦，仲去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攞埋份单张睇添，知清楚好啲嘅。 积金局热线2918-0102，积金为将来，退休有保障。 传奇作家倪匡的家居生活。 倪匡是斗木的，以前是在家里斗那些柜，那倪震就不公德，他斗柜呢一定要那些门罅是透不到光，运了个仔进去， 看不看到东 西啊？他看不到，那就放出来，那边倪震正啊， 看到都说看不到了。 黄沾、曾志华，晨光第一线，狮子山下，精彩人，精彩事。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剛才我真的現在是12:09啊。哇，這個是媽娘。 是啊，不知道你在日本班來的嘛。 我直情是個 timing 是木村揸得好好啊，飛機啊。木村揸得好好。 哦，即降落得準時。 啱啱是早到香港16分鐘。那16分鐘就足夠我啱啱可以搭這個機鐵再飛的士飛回來。啱啱入口就坐低。 就大王了。 啊， 如果不早到就大王。 如果不是木村小強揸，我想。揸唔到咁舒服啦，同埋咧，頭先我喺飛機翻嚟嗰陣時咧，我見到你表哥雲海， 我表哥， 我見到星海， 哦厲害， 呢樣咩真名真友啊！ 我即刻喺度已經數緊我嗰個腦海，我見到咩人添 啊！好勁啊！嗰啲星海啊，頭先個星海係好勁，我真係喂靠！ 快啲睇，快啲睇。 佢瞓著咗啦嘛，我叫佢快睇啦。咁佢话：哇，星海、啊、雲海嘅表哥喎、啊，呢、這個係嚇，成件係勁到，我覺得即係計呢一個銀河之外咧，即係反而唔係講日本啊，反而 你都 係 講 個 天空， 天空嗰、那個星海咧係勁到，真係除咗嗰次我喺菲律賓睇嗰個銀河之外，呢次係第二次最勁。咁、我今次咧就即係搵啲嗰啲毡咧 cover 住个玻璃，费事个反光，咁、全个玻璃黑晒，我望出去啦，咁就我喺度放松个 focus， 睇下有冇啲嘢闪啊、飞过啊，有冇流星啊。 呢一刻你影唔到啦， 都仍然睇 唔到。影唔到啊！我冇谂影，但系我系想睇下有冇即系有冇啲流星可以唰飞过，啲冇。咁但系我 focus 住一粒星嘅时候咧，哇，好劲啊！你有冇试过 ？focus 住一粒星，好光嘅粒星，你望住嗰粒星咧，系会喐噶。 好似会喐咯， 系啦，其实佢 后面可以闪闪下咁有火。 佢闪闪下就系啦，但系佢喐系短短短打横打横打斜打斜打横打横打斜，跟住我哇咁坚嘅，即系又谂起云海啦，梗系咁跟住我唉呢、這个应该系我嘅幻觉嚟，咁啊睇第粒星又系佢的确系 系幻觉嚟， 系啊系会喐嘅真系，所以你讲到哇好劲，系不规则咁样喐嘅。 所以人嗰個眼球，因為係肉做嘛，所以嗰個反射係唔同咧，嗰個感覺係會以為佢喐緊。 係啊，所以係眼花啫。 眼花啫。 係啦，咁啊，今日咧就雖然小弟咧就啱啱翻嚟啦，咁阿 B 亦都喺在場啦，就身為呢個差人身份就 監 睇住今晚就進行呢一個雲海嘅最後一集係嘛，補充啱啱解除武裝啫，大佬我即係啲全部啲袋。 系 咁啊！今日咧，我哋 celebrate 啊雲海嘅 最後一日嘅黑色星期日， 冇錯啦。咁啊，小弟都喺呢個月尾嘅告辭噶啦嚇，各位兄弟。 不過咧， 有機會嚇， 唔係你講，唔係我話咧，我要呢個咧向呢個一啲嘅聽眾澄清一啲事，因為咧我上個禮拜收到 email， 咁啊 urgent 急 call， 咁啊 叫你唔好走。 呢啲有啲咧，但係個問題有一個話俾我聽咧，喺坊間而家有個咩留言啊、傳聞啊，就話我咧原來喺上個星期五，即係咧上個星期四上咗呢場節目之後咧。就話我喺美國咧離境嘅時候咧，就被警方逮捕咗。 嚇！竟然嚇！竟然有 呢啲喺美國。 唉、哎，咁係啦，即係我就我睇完呢個咧，即係我就佢仲整咗個 link 俾我睇嗰、那個而家啲人講緊呢件事添，仲喺留言板度。 哎呀！ 咁我睇我有冇搞錯？我邊有可能快到上星期四夜晚上？會 唔會同拉登有關啊？ 會唔會係因為你喺節目裏邊講得太多美國嘅嘢，所以你會俾美國逮捕咁樣？ 即係講到話係我離開美國境俾人逮捕咗啦。咁樣冇呢件事嘅， 所以就因為冇 呢件事，你唔使解釋啦，梗係冇呢件事啦。有呢件事你唔會坐喺度啦，雲生。 唔係，但我都要解釋，因為仲有 email 問我係唔係。 係啦，你答佢係咪得咯？ 咁啊死啦！咁啊謠言繼續㗎啦嘛。 有咯，佢咯， 唔得。 世界實有謠言。 哇！你諗下，即係有啲咁唔真實嘅嘢，即係俾人咁講下咧，就當以為係真㗎啦。 所以千祈唔好信呢 樣嘢。啊！唔好信啲咁嘅留言啊！雲海冇事，雲海仲喺直播室喺香港，冇俾人逮捕。 呢個唔係錄音嘅。放心 嚇，咁啊好多謝雲海同我一齊告辭啊嘛佢，一齊撇一齊撇咁樣咯。 佢今日撇喎，你唔好今日撇喎。 我都就撇噶啦，就撇噶啦。咁啊，喂，呢個日本冇唔係大家講到咁勁嘅啫喎。 唔得，阿 B， 你有偏，你有偏見。 即刻鬧我，唔係有偏見啊！我真係唔係有偏見。我去嗰陣時係好啊，係哇，佢個個都話日本，哇，香港人最中意佢嘅地方。 你潛意識已經就帶 唔係啊！我係帶住一個微笑去，我唔係帶住啲咩偏見去，我帶住一個微笑去。 唔得！ 你帶啲咩翻嚟先？ 帶啲污糟嘅底褲呢？ 睇得出，睇得出。 唔係啦，全部啲污糟衫喺嗰度咯。你可以抄，你可以開品物。我冇去 shopping， 一陣間我慢慢抄啊。 因為去到係咁，我去咗嗰個叫地方咧，有一個日本人。佢就係、是、其實佢唔係日本人，其實佢香港人應該講錯，因為香港人，因為佢就幫呢個日本人打工嘅喺呢個八米嚟嗰啲鋪頭度，咁佢帶咗我去一個地方拍嘢嘅，咁我去到就拍嘢啊嘛，咁我見到富士山，咁我哇，我見到有一堆雪喺度，我話嗰個咪富士山嚟，佢話係啊係，嗱啲電話真係唔好意思啊，非常之專業嘅啦，我講題都嗱啲電話咧，喂。 系啦， I'm on the show right now。 嗱，咁即系证明咧， 所以都系现场嘅， 大家唔好误会啦。今晚唔系录音啊，好啦，今日夜晚喂嘢，拜拜啦，有 Jason 啦吓，咁啱啱日本翻嚟啦，有行程啦，咁啊，同埋咧有云海啊， 系啦，咁啊去到见到嗰个地方咧，咁我见到系咪富士山嚟嗰个吓？佢系啊，系冇错，的确系富士山啦。佢话不过你真系好好彩， 因为冇云， 咁我就话奇怪，点解我会咁好彩咧？ 系 就系原来咧。佢话 嗰一日我去嗰日係好耐都冇試過成個富士山見到， 嗯， 因為通常個頂嗰度咧都有啲， 唔係或者係下面都遮住咗， 下面遮住咗，嗰日係完全冇遮住，係成座嘢騰擺咗喺度騰 ，OK good。呢、這個令到我覺得好開心， 嚇、嗯 啊！即係無端端喺 weekend 走出去，哇！富士山嗰度真係唔係大帽山嚟嘅喎， 同埋你因為見到全部雪包住富士山， 係啊係啊， 未融雪咯， 未哇！凍到直勁抽筋啊！我最憎嗰啲嘢直勁發生曬。 你揀呢個時候去冇辦法啦，你可以夏天去。 我淨問阿卡偉會唔會落雪啊？咁凍應該零度啊！而家咁樣 feel 埋去，應即係你感覺上咧，應該係我係著住 羽絨。 T 恤、羽絨再加嗰啲 衞衣，冇暖氣咁樣入。 有就係、是、contrast 太大啊！就係、是、你喺酒店咧，你係著 T 恤得噶啦嘛。咁、你咪覺得出邊？你覺得出邊佢因為啲空氣好 clear 啊嘛。咁、你又覺得哇，落去你直情係完全，你唔好以為你望落街嗰啲黑鬼咧，嗰啲黑人球員咧，佢哋係就咁著 T 恤嘅啫嘛。但係兩度嘅啫，唔係講笑啊！即係佢哋係壯健勁，去曬嗰啲咩咯，咩嗰啲。阿靠逼我去嗰啲咯，旅元宿啊， 典型嘅旅遊點 啊，原人宅地球啊，咁嗰啲咯， 朝聖地方 好多趙仲瑜嘅嗰度。 唔係，但係你係只係見到特定嘅現代化東京啫，仲有啲好多好靚 地嘅現代化都可以咁講。 係啦，但係仲有啲好靚嘅地方。 你係咪其實日本領事會派你嚟呢度 宣揚一下？ 你記住你自己嘅身份， 我係香港人啊！呢度乜嘢都可以發生嘅。 好個地方係的確係非常之先進， 係冇錯， 非常之先進。但係都有啲地方收唔到電話嘅喎， 都唔奇 啊！係咪電話嗰啲線路有問題啊？ 唔係喎，香港線路日本收唔到㗎。 即係日本人係非常之真係有禮貌到真係極點，係人類嘅極限嚟嘅，即係佢哋嘅禮貌真係真係的確 呢樣嘢好啦啩。 的確係，即係你我去嗰啲咩嗰啲食嘢嗰啲地方咧，咁我即係食嗰啲吉吉當嗰啲，成日都吉吉當吉吉當吉吉當，係咁嚟當。咁啊坐喺度啦，咁啊要買飛，佢話豬扒飯。 我豬扒飯。 咁買飛咧就要入有啲嗰啲撳嗰啲咁啊，咁啊擺喺度坐啦咁啊。我見到留意到佢哋咧，就係多人嘅時候咧，佢哋係不停咁做嘢啦，唔講嘢唔傾偈，但係佢真係好認真咁做嘢。 嗯， 到啦，我哋食到個餐廳都冇人，都係不停咁做緊嘢嘅， 係冇嚇 抹緊嘢、 即 係 唔會傾偈嘅， 唔會嘅，絕對唔會，你唔會見到佢哋會咧。頭先咧，佢哎呀佢 call 我，冇呢啲嘢嘅，真係好勁。 如果嗰啲夥計係中國人就會咯， 嚇、啊！即係香港 嗱，咁你呢句説話就唔啱啦，一谷足高大一寸 人。唔係因為我真係試過喺大阪食食下面，突然間有個男嘅嚟，佢喺我前面整緊面嘅，你香港人嚟㗎， 對佢興奮， 好開心啊！ 咁一路成日同我講嘢咯。 不過我話你聽陣，啲香港人同日本人嘅分別啊，即係好明顯嘅，真係有啲嘢係咁。我坐食完嘅咁啊，嗰啲友係不停咁做嘢，抹到跟好油煙咁嘅地方。 嗯、 但係啲嗰啲鋁質嗰啲嘢咧 係靚嘅， 係靚嘅。跟住咧，佢哋一有人入嚟咧，佢哋咪收沙，佢就嗌啦。佢哋唔係玩嘅喎，唔係香港嗰啲即係入去嗰啲收沙。即係其實講唔講都唔關事，都唔知佢講乜。但係佢哋係真係善思啊，即係好認真咁，係連廚房裏邊嗰人都好認真咁捱出嚟。呢樣嘢好佩服佢哋嘅，佢哋嗰種精神。 係冇錯， 因為佢哋係一個團結精神嘅。嗰個日本仔同我講，佢話：我哋唔係個人主義嘅，我哋係團體嘅。即係佢哋覺得，就算廚房嗰班人出邊 waiter 一班一個 team 嚟嘅，佢哋要做好件事好勁。好勁嘅呢個嘢，咁我咁香港人嘅分別係點？好正嘅真係。頭先我落機嗰時候啦，咁我啱啱上去廁所，咁個阿木村拓哉揸飛機啊嘛，呢排喺日本，咁佢就叫咪啦。而家我哋即將降落噶啦嘛，咁啊，哇！蚊一起身，嗰、那個安全帶佢就嘣嘣嘣，咁、那個日本美哇，真係好靚！日本嘅空姐真係講真的。 你仲好享受呢一樣？ 唔係講笑，我而家仲係回味緊。雖然佢一路行出 個 trip， 你覺得麻麻地 啊？哦，好個 trip 㗎，日本真係的確係好嘅，係嘛，雲海？ 好， 頭先你咁講嘅。 咁啊，啲小姐好正㗎嘛。咁佢話 ：sorry，sit down。哦，但係我想去廁所。No，sit down please。咁佢笑住曬咁講嘢㗎嘛。咁我好啦，架機一落，咁我即刻出入廁所，一沖上一去完水一開門出嚟，已經成條龍喺面前阻住咗嗰個。廁所嗰個門口，咁有兩空姐企咗喺對面嗰度，即係我一出嚟望住對面，我哋係唔好意思，唔該。嗰啲人係，但係都接完都係冇借㗎，即係好勁嘅。咁嗰啲空姐一定笑咯， 梗係啦， 因為即係我係阻住啲人 唔係阻住嘅，其實我都即係點解架飛機係得幾人啊？得二十零三十人嘅啫。 你都唔早啲去廁所， 瞓咗啊嘛，我而睇你表哥啊嘛，喺咁，我睇咗成半個鐘啊。 我通常都唔會喺飛機去廁所添嘅， 係嘛？ 係，我真 係 奇怪。 你十幾個鐘頭係咁忍 嘅，我可以十幾個鐘唔用。 阿雲海咧， 你其實唔中尿毒，你都 唔係呢啲駝駝，唔係呢個駱駝嘅文化啊嘛。咁 駱駝文化， 即係你去你飛機上飛機之前用，落飛機之前， 真係 好奇怪。 各位聽眾係真嘅，阿雲海嚟到港台咧，我請佢飲過一次嘢。即系圣诞节嘅时候，我斟过一杯汽水俾佢饮，咁佢又饮。但系佢嚟咗咁耐咧，系从来一滴水都唔饮，一个厕所都唔去嘅。所以头先讲话喺飞机，如果十几个钟头由香港去美国咧，我系相信佢十几个钟头都唔去。 呢个都唔系我极限，极限试过就系北京坐火车翻嚟去广州，廿几个钟我冇去过厕所，冇食过饭，冇饮过水。 你直情咧要即系，我觉得识你咁耐咧，我未见过你食嘢啦，未见过你一定系条颈后边有 chip 噶啦，唔使讲噶啦，一定系有啲。一定是有記號的你。 是。 未見過去廁所，未見過去港台的廁所，可能即是你對港台有特別的偏見，是吧？未去過港台廁所，未見過食嘢真的。 我請過食過一次朱古力。 咁佢都應該。 咁係日本買返嚟 嘅。日本買返嚟嘅朱古力。 漢奸嚟嘅朱古力。漢奸嚟嘅。 唔係，呢啲叫文化包容嘅，你明唔明？ 文化包容。咁你唔該包容下我哋香港文化。 絕對會啊。 絕對 會。係啊，我好欣賞香港文化嘅。係啊。就係個人主義嘛。 是啊，真是啊，你要去厕所的啦。不是不掂，你知唔知中尿毒。你呢个世界有中真係会有中尿毒。 我都知道我以前。 点解其实我真係唔好讲中尿毒啦。点解你唔喺飞机去厕所呢？有啲乜嘢係令到你点解唔去呢？我唔觉得㗎，我去㗎嘛，因为 你其实去厕所呢係一个呢係人生其中一个需要舒畅同享受嘅时间呢。去一个咁即是一个咁逼劫嘅环境，行去一个咁逼劫嘅厕所，仲要系一个随时，仲要系咁多人用过，仲要随时系有遇到气流之后，遇到好危险嘅情况。 你惊成嚿嘢弹翻上嚟？ 咁我冇咁核突。咁但系成个过程，我觉得系，哎呀，好唔得噶，好 哇！做你老婆真系惨。 我你知我坐飞机，我上去咧，通常我可以夸张到我上坐咗去之后咧，我又绑完安全带，我系唔会即系我唔会除个安全带，我就可以成程飞机坐。 你净系诸多知整古怪， 我唔知整我坐喺度又唔喐噶啦。试过一次好烦嗰啲空姐。 咁你拣一定要坐即系路口位，因为一定要坐窗口位。 我两人都得。 中间呢 中间我最憎啦。 系咯。卒之都有啲选择。 好多嘢憎嘅。 唔好坐中间啦。坐行人嗰边就得。坐呢个窗口嘅入边就得。 好啊。 系啊。喂我就系咯。 今晚你云口拣 首 歌。 系啊。送俾而家吓即将打仗嘅吓啲军人听啦。 惨啊真系。 今晚系一个重要时刻。 系啊。今晚联合国就会睇下有冇新嘅表决啦。如果冇嘅话呢即系美国唔递嘅话呢就可能隨時開戰㗎啦。但呢首歌呢喺我眼中先至叫做 rap 囉。聽下咩叫 rap 啦。 你嗰啲外星 rap 係嘛 唔係。 Come on, come on! says you mustn't kill more than 10% of a nation, cause to do so causes permanent psychological damage. It's not permanent, but they didn't know that. Anyway, during the supposed famine, we lost a lot more than 10% of our nation through deaths on land or in ships of emigration. But what finally broke us was not starvation, but its use in the controlling of our education. Schools go on about Black 47, on and on about the terrible famine. But what they don't say is, in truth, there really never was one. Excuse me. Where do they all come? So let's take a look, shall we? The highest statistics of child abuse in the OEC, and we say we're a Christian country, bu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our history. See, we used to worship God as a mother. We're suffering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Look at all our old men in the pubs. Look at all our young people on drugs. We used to worship God as a mother. Now look at what we're doing to each other. We've even made killers of ourselves, the most childlike, trusting people in the universe. And this is what's wrong with us. Our history books, the parent figures lied to us. I see the Irish as a race like a child that got itself bashed in the face. And if there ever is gonna be healing, there has to be remembering and then grieving, so that the then can be forgiving. There has to b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By shooting each other. There is no real invader here. We are all Irish in all our different kinds of ways. We must not now or ever in the future show anything to each other except tolerance, forbearance, and neighborly love. Traditions. Everyone here knows who he is and what God expects him to do. The real rap 嘛呢啲系嘛 ，Chanel 我覺得係啊， 你覺得係？你比較古怪啲啊，你 唔係，我覺得真係同埋啲內容，我覺得真係要聽聽咯。其實裏邊有幾句嘢咧鬧得好好嘅。佢講到嘛，佢話裏邊誒，佢講啲美國嘅部隊話啊嘛，如果你入侵嘅地方嘅時候咧，你就千祈唔好殺咗佢哋當地嘅人十分之一咁多，因為如果你殺咗十分之一咁多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咧係令到嗰度嘅地區啲人有長期嘅心理嘅損害啦。 嗯， 咁即係其實話咩咧？即係話咧，你如果唔你即係話你只要殺十分之一內嘅就可以啊？即係其實幾荒謬嘅。 嗯， 係，但係希望咧嚟緊唔會咁樣啦。真係，我真係唔想見到咁樣。 係啊，打仗就上，不過我而家個 mood 都仲未。 你係喺日本， 仲係喺日本喎。 唔係，咁啊，絕對唔係，肯定係翻嚟香港啦。夠啦，我同阿 Carl 講，我話夠啦。不如如果你琴晚我同佢講，我如果你而家叫我上機咧，好啊。啊 你係寫得㗎，原來。 係啊，點解唔寫得啊？ 嗯， 我真係寫。我都話琴晚同佢講，我話哇，如果你而家叫我上機，我上喎。我想真係，我覺得佢嗰、那個， 我是中國人， 即係佢涉谷嗰度啲嘢真係好勁嘅，即係佢哋而家咧嗰啲，你上嗰啲誒咩嗰啲火車啊、地鐵咧、全排嘅人都攞住個電話望住，喺度 email 緊 ，send 緊嘢， 全排。咁嗰啲酒店嗰啲，佢嗰啲好 detail 嘅嘢，你真係要你一定要雙手合拜一拜佢哋，佢哋諗嗰啲 detail 嘢，譬如你嗰啲水咧，佢哋整一個你嗰啲飲。威士忌嗰啲樽咧，咪好多人中意倒啲酒落去嗰啲擺喺 pocket 嗰啲咧，佢整嗰啲水樽係咁噶嘛，好耐噶啦。不過至於呢個心思嗰度咧，就係即係頂唔順嘅，你會 即係好細密， 即係你沖完涼嗰個房係 from 即係 冇曬啲 蒸汽 噶 嘛，唔係佢淨係得一個框咯，淨係即係全個都係鏡嚟嘅，但係個框有個正方形係 冇嘢噶， 因為個底係 heated 嘅，即係好多呢 detail 佢會照顧到你嘅生活嘅，即係佢乜嘢都諗多一步。 即系谂到一步，即系大到你一， 所以你就、好 surprise， 好 surprise， 好深刻咯。佢哋会做啲嘢，同埋咧，我见到喺嗰、那个即系 Starbucks 嗰个上面咧，嗰、个系一个。佢又唔係營，係一個公司外牆嚟噶嘛，玻璃外牆，但係一條恐龍可以行過嘅喎，即係佢有啲 animation 嘅嘢喺嗰度， 可能新嘅呢啲嘢，我唔知 係嘛， 係啊，我同埋我幾唔中意涉谷嗰啲地方， 我都唔中意，我覺得即係啊，我話喂，我去第二度，我想去冇人嘅地方，香港夠多人， 唔 係係咯，嗰度係仲多過， 其實日本係有好多冇人嘅地方嘅， 係我知，但係嗰、那個我冇得揀啊嘛，大佬我係嘛， 唔係，但你肯定冇去淺草啦， 冇啊，我唔係去旅遊啊。 去做嘢， 系啊， 唔系我以为你去剪草纸拍下嘢嘛。 剪草妖姬可能搵下周杰伦 去。唔系，但你有冇去啲公园见到啲乞衣啊？ 有啊， 系咪劲多啊？ 啲乞衣着西装啊嘛。 系啊，佢哋会打呔，佢哋有啲会着恤衫，有啲会洗，即系每晚瞓之前佢会去个厕所度冲凉。 系咁，即系的确佢哋即系，不过都唔系咁干净啫。个地方， 地方唔干净， 唔咁干净嘅啫，即系都系周街垃圾嘅啫。始终都系新加坡系最干净。如果讲干净，始终都系新加坡最干净。嗰度都係污糟噶， 多人啊， 即係好多人，多人到 你係咪多人到好似銅鑼灣 多過？ 但你唔覺得你喺好多人嘅中間，你企喺度唔喐，你望住佢喺度行，好 過癮啦！我都話我喺酒店嗰個玻璃窗嗰度咧，睇住嗰個涉谷嗰個最多人行嗰、那個嗰、那個係企半個鐘頭。 其實真係我講少咗啲嘢，應該頭先你去之前話俾你聽，你應該揀一個咧人多之後。 喂，你唔係講少咗啲嘢，你講遲咗好多好耐 嘅四日啫。唔係你應該朝頭早八點三度咧，一个十字路口嘅翻工繁忙位置，找一间你可以对住嘅快餐店，入落地玻璃嘅，睇住佢哋一路冲马路翻工咧。 咁唔使你直情 系好开心， 你直情喺沙北嗰度咪就系直情系向住成个十字路口咯。 一路睇住， 你直情睇住你度，佢你啊你啊静嘅，你坐喺度饮咖啡，但下边啲人。个个都系着得靓。 如果你平排咧，其实仲过瘾，因为 平排睇唔到佢咁多人。 唔系啊，平排嘅话咧，你会留意到一个现象就系、是、日本人咧，你会见到一部分人咧系直行直过，佢唔会望任何嘢嘅。你会见到有啲人咧、 啊，令我谂起 有啲人就会拧过嚟瞄下你。但当你佢见到你瞄下佢，佢瞄下你，佢缩翻嗰下好尴尬，因为日本人其实好怕尴尬嘅。香港人就极度唔怕尴尬，所以我哋着数。 我啊直情尴尬啦。 啊、你尴尬。 我觉得啲日本人有一样嘢唔好嘅咧，就系我唔系讲全国日本系涉谷嗰啲啊，即系嗰啲扮嘢嗰啲咧。因为你真系见唔到有一个人唔扮嘢嘅，全部掹眉，全部掹眉，全部掹眉，男人、啊。全部掹眉喎，你見到烹嘅又有嚇，阿邊個邊個又有 ，Edison 有，成街 Edison， 成街全部係咁，即係個個都扮嘢，你揾唔到一個唔扮嘢嘅，啲、全部係靚嘅西裝有咧就全部真係靚嘅，咁、但係佢哋一見到你係。我最唔即係最唔習慣一樣嘢就係 你唔著西裝， 唔係係佢哋嘅眼神啊，佢哋一見到你係 scan 你嘅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由頭 scan 你落腳 scan 翻上嚟，咁我就會望住佢隻眼咯。跟住佢最尾个中站嗰只眼系望住你只眼噶嘛会，因为佢都系 scan 得好劲嘅 detail 咁 scan 嘅，即系吓， 即系佢睇你 compare 下， 点解你个着到咁嘅咧？ 吓，即系点解呢个人咁嘅？其实我都唔系点啫，我咪普通咁或者裤。 唔系，但系呢个系日本人嘅性格嚟嘅。 哇，咁望系好唔舒服噶嘛。 住喺隔離嗰啲仲慘啊嘛，鄰居嗰啲仲慘啦。 點解咧？ 即係佢哋係個文化性係好中意同人 比較， 係啦，比較，比下歌或者自己有啲咩有嘅就會著曬上身或者擺曬出嚟咁樣。即係其實日本人嘅文化都係幾中意 show off， 係嘅。但係個問題係又唔佢又唔會。做到出面，因為覺得做到出面又好。 係啊，如果佢就行埋睇下你隻錶係乜嘢啦，係咪？ 所以 佢如果有機會，我覺得佢會想睇㗎。係 啊， 但佢哋唔會，因為佢怕雨，日本人係好怕雨 嘅。所以佢哋即係好嘅，我佩服佢哋係因為嗰個日本有日本人同我講，佢話因為日本係一個 isolated 嘅國家嚟嘅，即係一個島嚟嘅。佢係我哋乜嘢都係靠自己嘅，佢係乜嘢都係靠自己。你諗下嗰啲電器，諗下車，全部所有各樣嘢咧都係。靠自己，即系你所有嘢，你譬如喺欧西美国嗰啲，全部佢哋有绝咗种嘅嘢咧，亚洲你唔使谂噶啦，日本一定有。 系，佢最叻就系攞人哋嗰啲嘢去启发到自己。 日本一定有，即系譬如你话咩譬如咩用 MD， 譬如哦，全部绝晒种啦。譬如有一日 MD 绝咗种啦，已经绝咗种30年啦，冇人再谂起 MD 呢样嘢。但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日本一定有。 嗯， 即系譬如啲八米嚟嗰啲，全世界都已经系哇，过好多地方都已经系哇，有呢啲乜嘢咁样？日本就系有，就系有，就系仲要系好，即系仲要系好 keep 得好好嘅呢样，保存得好好，即系佢哋唔系嗰啲， 佢哋都有佢話日本人好多都係貪新忘舊嘅，即係一有新嘢佢哋就新嘢噶啦，盡量都係最新最 in 最 update 最型嗰啲咁。但係都有一批係真係係好懷舊噶咯，佢真係懷舊係真係。保存嗰啲文化嗰啲人， 冇错， 好夸张嗰啲样嘢，真系。 即系佢哋保存嗰个水源又系好好啦，保存嗰啲树木又系好好啦。即系呢个，唉，算啦，呢个又系望到都心伤嘅。即系有时我觉得，如果系我哋中国人系可以识得保护水源同呢个植物咧，我就觉得好好多咯。呢个我觉得要学嘅，系啦。 不过佢哋系仲有佢哋即系教啲细路仔咧。我行街嘅時候，即係唔係嗰度已經係唔係涉谷，唔係嗰啲地方嚟嘅，係啲河邊，應該喺咩嗰個江之島嗰邊嘅。 哦，咁嗰邊係 嗰啲河邊、啲海邊，咁有個細路仔咧，好得意嘅細路女，好靚女，即係我諗佢大概係肯定係靚女到爆嗰啲嚟嘅。但系佢系得咁两尺几高嘅啫喎，咁啊个阿妈咧就系即系攞住啲手袋咁行嘅，佢咧就踩住个单车咁，咁啊突然间有暗斜，暗斜咁啊！佢單車細路仔點會夠力踩上去係咪先？即係咁啊踩，佢都繼續踩。咁我留意啊，我睇下佢阿媽會幫佢嘅啫，係嘛？即係如果香港咧，阿媽一定已經推咁啊錫佢噶嘛。但係其實佢哋錫佢啲仔咧係另外一方法啦。嗰個女人， 加不咧， 打氣幫佢個女，大佬一啲都冇擁過，冇幫過，冇係擁佢幫佢，直情叫佢繼續。結果佢踩實實，嗰個係兩歲幾嘅啫。跟住一踩到上最頂嗰個細路女一笑，哇！直情即刻要 滿足。 咁我即刻衝去佢面前，唔理佢阿媽，即刻衝影張相。 咁嘅， 阿媽都笑啊，開心。我話I'll send you。OK， 即系江之島。 我唔知道上邊下邊，我直完全蕩失路嗰度。 OK， 盲嘅。聋嘅哑嘅，直情系一个，净系盲聋哑一齐晒 feel 晒咯。 都系一个经验啦，系咪？都沟通咗， 系啊。所以日本之旅系正嘅。 如果你夹硬用咁嘅眼神望住我，问我系咪正，咁我都会话正嘅。 咁啊系啦。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首先好多谢啲听众咁热情先啦，咁啊，咁啊，多谢你打电话嚟啦，咁啊，都改变唔到噶啦，铁石心肠噶嘛，我系 3月10号， 我唔系咁伟大嗰啲，即系我觉得要做嘢一定要开心咯。嗯，讲完噶啦，多谢你哋啊。 系咁啦，今晚呢个黑色星期星期一最后一日咧，系我都预咗少少嘢 up 下嘅。 好啊， 系 你个 round up 系嘛？ 好啦 ，round up 系咩咧？即系咧。讲下啲小故事啊，即系大家当故事听又好，当真又好，当假又好。咁但系呢啲系我心底里边一啲嘅 message 嚟嘅吓。咁例如，即系经常有人问嘅，喂，讲关于外星人嘅事件，或者关于宇宙其他地方文化嘅嘢，咁系咪真系唔系我所讲，即系永远系事实嘅部分，唔系事实嘅全部咧？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咧，我哋生存喺地球上边咧，都有一个。掣肘嘅，即系个掣肘系令到咧，其实我哋地球人差唔多都话可冇乜可能知道事实嘅全部噶，即系 冇可能噶啦，真系冇可能，即系其实你点样都冇可能知道，都系一传十，系咪先？ 啱， 即系佢话见到，咁你即系只有系信咯。 就算你揾到好多好多嘅证据都好啦，咁嗰啲证据嘅背后嘅真相咧，其实地球人都唔会知嘅，即系我讲紧可能就算你揾到一啲。就政府手头上 hold 咗几多真正嘅 case 或者档案嘅背后，真正呢个宇宙里边嘅真相究竟系点咧？其实只不过系部分真相咯。 嗯， 讲一个比喻俾大家听，呢个比喻就唔系我自己作出嚟嘅，就系咧 from 一个美国嘅政府朋友，咁佢同我讲嘅。 你政府有朋友 系咯，美国政府有朋友。 咁政府朋友可 能 visa 咪 咁唔系，咁佢可能系扫地嘅啫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可以 冇咁简单嘅，如果唔系都唔会喺网上爆一单。你话你美国嘅美国政府捉到 我偷咗卷厕纸啊？可能唔系，即系咧，我觉得即系佢嗰阵时同我讲，佢好多年前同我讲嘅呢段嘢，咁我觉得。佢有冇 meaning 我唔知啦，但我听咗落去，我觉得几有意思嘅，我想分享一下，咁多年都冇讲过，咁我想讲下啦。咁佢就话其实咧，你好难去界定一啲真相嘅真实情况，系因为咧，我哋而家嗰个知识水平，同埋我哋嗰个望嘢角度咧，其实系有差误嘅。 嗯， 即系而家我哋嗰个老思维咧，我哋嗰个文化思维咧，其实未去到一个领悟一切嘅情况嘅。例如，佢俾咗個 example 我，佢嗰陣時咁講，佢話例如而家地球人可能望上去一個好遠好遠好遠好遠一個星體上面，可能嗰個星體咧係一個杯形嘅嘢嚟嘅，咁即係我唔知佢個杯形嘅嘢當佢乜啦，總之杯形嘅嘢先啦。咁可能地球人用咗幾百年嘅時間去研究緊嗰個杯形，可能離我哋即係十萬光年、幾十萬光年嘅地方，咁你可能只係望到呢個杯嘅，咁可能形容出嚟就話俾即係幾百年來都同人講，即係同地球嘅子女喺度講話啦。我嗰、那個嗱嗰、那個地方有個杯形嘅嘢啦，飛咗好耐好耐嘅啦。我哋估計咗佢哋點樣運行點。嗱嗰、那個形態咧就係、是、一個咧長形嘅藍色嘅杯， 係 一個普通嘅一個瓷杯嚟嘅咁樣。咁咧就全部係好 smooth 嘅，個表面又好平滑嘅，乜嘢都冇衛星冇成嘅啦。咁呢樣嘢就飛緊嘅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地球人去望住呢個杯形嘅星體所目擊咗幾百年甚至可能幾千年嘅記錄嚟嘅。 嗯， 但係原來喺另一方，可能我哋打對角45度，去咗幾多千萬年嘅光年嘅地方，有另一個類似地球嘅星體啦嚇，佢就望緊都同一個係嗰個杯嗰個星球啦。 Parallel universe 呢個係咪啊？ 唔係，即係同一個宇宙嘅，講緊同一個宇宙嚇。 可能有幾個宇宙。 啊，即係同一個宇宙裏面，即係佢可能另一個星球有同地球人一樣嘅文化或者智慧啦。咁佢都係同樣望緊嗰個杯形嘅星體。咁佢又亦都用咗幾百年同埋幾千年嘅時間去研究嗰個星體運行啊、樣啊咁樣。咁佢寫出嚟嘅報告就係話：嗱，呢個星體咧其實就好得意嘅，佢係不規則形狀嘅喎。咁同埋咧，佢係除咗綠色之外咧，仲有一啲紅色喺佢個表面度添。同埋咧，呢一個紅色嘅表面裏邊咧，係一個好大型嘅不規則嘅突出物，係伸出喺嗰個星體出邊嘅咁樣。咁原來佢哋都冇講錯喎，即係我哋呢邊地球人望嗰個角度形容嗰樣嘢講幾百年，同佢哋講嗰幾百年都冇講錯。不過只不過係咧，其實嗰個杯形嘅星體咧係有一隻耳仔嘅，嗰隻耳仔咧喺我哋嘅角度咧係永遠都望唔到嘅，而喺佢哋嘅角度咧係永遠都望到嘅。咁於是乎咧，其實我哋以而家呢個角度去睇宇宙嘅事嘅時候咧，我哋仲有花好多好多個時間咧，先至會揾到接近真相嘅嘢， 梗係啦。咁我記得我問過你一個問題，就係阿史蒂芬·霍 小林小寶， 唔係 Stephen Spielberg 啦， 你識咁咩？ 霍金，霍金，霍金啊！咁佢話咧，嗱，宇宙我哋嘅時間嘅理論咧，就係一個嗰啲漏沙嗰啲嗰啲叫咩？漏斗係咪？ 漏斗 漏斗過去咧就係上邊。現在呢就是漏斗那个中心跌沙落去的位置，而将来呢就是那个漏斗的下面，说第四度空间就是这样东西的周围，就是这个漏斗的外边周边呢就是第四度空间，这个理论成不成立啊？ 因为如果你讲第四度空间，即系讲紧时间啦，即系时间，其实佢用咁嘅比喻，即系话我哋而家喺个时间嘅樽颈位咯， 系咯， 咁但系我谂佢想暗示嘅嘢就系你落到去嗰个樽底，会唔会系一个 past 咧，定系 future 咧？其实佢系咁嘅动机啦。但系我哋而家连时间嗰个界定都未搞清，咁变咗我觉得，佢可以有好多个 theory 嘅咯。但系我都几欣赏呢个人嘅，即系佢够胆去谂。 咁我就亦都我其实几相信有 parallel universe 嘅，即系 平行宇宙， 即系另外一边都发生紧，即系同一样嘢，可能咧即系。頭先我啱啱講一次，真係其實係真係搭正十二點翻到嚟噶嘛，我咁喺另外一邊宇宙咧，可能呢個人咧就 miss 咗 就去咗第度， 係冇錯冇錯， 意思就係啱啱 有咁嘅理論，冇錯， 一秒前後已經係 冇錯， 嗰度門一閂咗，你搭唔到嗰班車，遲到五分鐘，跟住件事已經完全同而家唔同啦， 冇錯冇錯。 咁我點解會諗起呢樣嘢咧？就係我喺喺嗰度一個 studio 做完嘢錄即。搞完啲嘢之後咧，出嚟咁啊搭的士。我從來未去過日本噶嘛，從來未去過日本噶嘛。我喺的士坐喺前邊嗰個。 你喺日本搭的士啊？ 好貴㗎， 好貴啊！ 咁唔使我科啊嘛，咁我負責坐嘅。 你真係， 我完全唔知噶。 喺日本搭的士係簡直係富貴啊！ 因為唔係我科啊。唔關我所知， 可以點啫？ 我哋負責搭個靈魂同埋個身軀。 你唔好話俾我聽，夜晚搭添啊？ 唔係，係夜晚嚟嘅。 啊，咁加30%。 我唔理佢加幾多，唔係我科啊嘛，大佬啊。咁嗱，咁啊，總之去啦。咁有一個位咧，就喺過咗嗰條木村拓哉捧紅嘅 Rainbow Bridge。喺嗰個橋底，就我落去嗰時咧，落橋底嘅時候咧，係落到底就轉左咁樣樣嘅，係喺啱啱落橋嗰下咧 ，déjà vu 我。我直情系肯定我自己，我直情突然间举手，我系嚟过呢度嘅，我系肯定嚟过呢度， 系 feel 到呢样嘅，即系你 嗰一下系喺我肯定唔系睇电视，肯定唔系睇电视，因为我净记得嗰啲单车，我一望左手边嗰啲单车喺度嘅，我系肯定，我未去过日本啊，但系，咁啊阿 Carver 成日都有嘅呢啲 déjà vu， 成日都有，咁我一谂呢啲 déjà vu 咧，即系我去过地方，但系即系我觉得。我係有記憶呢個地方係咁樣嘅，但其實我係肯定未去過嘅。冇去過。咁我就令我諗就係 parallel universe， 會唔會係嗰邊嗰個 Jason 已經去咗啦？ 啊，去咗啦！或者佢啱啱之前去咗啦？ 或者早你十秒去過，去咗影響咗你。 頭先我即係望住星海嘅時候咧，我用呢個腦電波去聯絡嗰啲外星人啊嘛。 係。 我話你快啲出嚟，快啲出嚟咁 啊！ 我喺度 啊，你又真係 望住 阿 望住，我 而家望然係會叫佢出嚟。 係啊，我諗住佢浮一浮出嚟，我好開心噶啦。真 係 噶。 啊，你講到呢個 point 咧，好好啊，因為我係想講另一樣嘢咧，就係關於呢個即係有啲人都會問噶嘛，即係如果因為喺我個立場咧，即係同阿 Jason 同阿 Moon 有少少唔同噶嘛，即係我永遠覺得咧，尼德地球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嘅話咧。 你一定係想攞啲嘢嘅，即係呢個係我不嬲都好強烈嘅認定嚟㗎啦，認知嚟嘅。咁《史提芬史畢堡》喺上次我講嗰套戲裏面都係講啦，即係我心諗佢忍咗三十年，佢都喺以前所有嘅戲裏面都係捧一啲外星人係非常之善 友善，係啊， 去到呢一下 Ticken 咧就犯咗係啦， 有啲係惡， 有啲惡意，呢個係完全違背咗佢理論㗎嘛。咁即係但係佢係好 match 到我個諗法，就係覺得我係極度相信嚟得地球啦。 嗯， 我講衰啲咧。其實都不懷好意嘅，即係呢個我自己的立場嚟嘅。當然，你外星人都可能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可能有 人性化咗 啦，係啦，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啦。咁但係有啲人都話，如果萬一，即係萬一啦嚇，講緊我記住，我而家講嗰啲唔係真事發生緊啦嚇。即係萬一如果有一班外星人真係嚇、啊，即係無論佢 in the name of God 又好 ，in the name of 呢個宇宙大帝又好，乜嘢都好啦，嚟到地球，即係大家將佢真係要面對一個新時代啦、啊，即係呢班人嚟到啦。咁好多好多好多嘅理論，包括頭先你講嗰個理論，即係用腦電波同佢溝通啦。 我玩啫， 唔係，即係有好多理論係咁講噶，同包括嗰陣時誒《史提芬史畢堡》用喺戲裏邊講話，其實佢哋同人溝通都係用嗰個腦嗰個電波去傾偈、 嗯， 即係佢其實係 scan 緊你嗰個腦諗緊乜嘢。 嗱，佢嗰套戲裏邊咧，咪話嘅，佢外星人嚟到嘅時候，其實佢點樣令到你好驚咧？係因為佢嘅腦電波令到佢嘅腦電波係可以喺你個腦裏邊，譬如。我抽咗喺你个脑里边，我令到你爹哋妈咪个样浮现喺你个脑海度、 嗯啊。 我喺咩时间 ？Anytime 我可以令到个云海、嗯、见到云海五十年后，就譬如你五十年后你系死嘅、 嗯， 我可以即系嗰个外星人唔系我吓，那个外星人咧系可以咧，佢有个脑电波咧系将嗰个五十年后云海老嗰个样死个样系摆喺佢个脑度，等佢而家嘅云海见到自己 future 系点样死嘅、 嗯， 所以你咪觉得好恐慌嘅。但其实有一样嘢你谂下，如果你发梦嘅时候，其实都系好真嘅， 系冇错， 都系嗰样嘢啫嘛。即系其实系 possible 可以发生嘅。 系 嗱，你发梦嘅时候，你都系 unconscious， 你瞓着咗啦。咁你梦见嘅嘢，梦境系好真嘅嘛，所以令到你，譬如你啲脚咧，譬如你踩单车冲落马冲落， 你都会喐埋 嘅。系啦，你脚会喐，因为佢太真啊嘛。所以呢样嘢系可以发生嘅。 冇错。 同埋咧，你自己试下，如果你好 concentrate 咁去谂一样嘢嘅时候咧。嗰、那個人嗰個樣子或者嗰件事係的確可以喺你自己嘅腦嗰度浮翻出嚟，係、真係可以 recall 到 冇錯冇錯 嗰個 situation 啱、 啊、所以我好信佢呢個理論係嗰啲人可以用一啲 腦電波 即係腦電波呢個名可能喺而家現代人嚟講腦電波可能係一個即係好誇張嘅字眼咧，冇、可能因為冇人用過嘛，即係冇人識用或者點樣嘛， 都唔係嘅呢個理論其實而家都開始科學化㗎、即係。遲啲有機會再講啦， 係啦係啦， 即係如果你喺科學嘅理論嚟講， 我有機會講嘅， 唔係即係我簡單地講就話，例如而家就算啲科學家都話咧，腦電波其實係真係估緊有呢啲腦電波嘅頻道，因為而家有啲科學家研究緊嗰個量子嗰個力學啦，講緊睇住啲量子嘅情況嘅時候，竟然係受到嗰個科學家每一個觀察者嘅影響而喐動噶嘛，即係呢個係反而家科學理論，但係而家科學家就研究緊呢樣嘢。咁但係我唔講呢樣嘢先啦，即係遲啲有機會， 係啊，遲啲有機會講，你一定會有機會嘅。 咁就 你喺呢衰 口度講啊， 幾衰啊！咁樣嚟叫，唔係咁 要留啲尾嘅，點都要留啲尾，即係你做人梗係咁噶啦， 係 咪先？ 唔係咁，但係咧，即係裏邊講到咧啲 situation， 即係例如我而家講緊例如嚇，例如如果萬一第時有啲所謂外星人嚟到，佢可能係不懷好意嘅話咧，佢哋同人類未必係同你溝通嘅時候，可能係用緊腦電波去 scan 緊你個腦諗乜嘢，而係佢可能係。一嚟到就 scan 曬全人類個腦諗緊乜嘢，而去進行一啲嘅 破壞 又好，或者奪取一啲嘢又好，或者係同佢協議又好，乜嘢都好啦，即係都係用緊呢一個方式嘅。但係咧嗱，我係想講緊一樣嘢，你當故事聽啦。嗱，我講我記住啦，我而家講 緊第二次咁講 。你當故事聽啦，即係呢個咧，我又想揭下我想揭一張底牌，就話其實人類咧，佢人類自古咧，尤其是現代人咧。其实忽略咗一样嘢嘅，而忽略咗嗰样嘢咧，原则上可以打破到呢啲外星人去 scan 人类个脑电波嘅目的嘅、 即系可以有个 block。 系冇错啦，冇错啦。咁我而家就想讲嘅，万一如果第日有 点样 block， 系啦，冇错， 即系即刻抌抌生嘢啦，系嘛？ 即系唔好学晒嗰套戏咁样整个石子帽咁嗰啲唔得嘅。即系咧，其实系呢样嘢咧，就系人类喺我哋近年所谓嘅现代社会咧，大家都已经完全忽略咗嘅。而呢样嘢咧，大家要好 留心地去观察自己每一日所做嘅嘢同埋所谂嘅嘢，就系咩咧？其实人咧唔系净系用脑咧去谂嘢嘅， 吓， 同埋人咧唔系净系用个脑， 系啊，有啲人用第二啲地方谂嘢， 用个心嚟谂嘢咯。 除咗个心，仲有好多地方谂嘢。 Jason 真系激死，唔系你唔好，你会打岔先啦， 唔好单打先啦。 即系咧，阿彭晴讲得啱嘅，即系其实咧。除咗用个脑之外咧，其实用个心咧，因为中国人好得意嘅，中国人所有就自古谂嘢啊，或者写文章都好，都系用个心去谂嘢。 先生教我哋读书系唔系用脑用个心？ 系啦，冇错冇错。其实咧，个真相系咧，你当故事听啦吓。心咧其实系有记忆系统嘅，心咧系可以思想嘅。 真系噶。 不过问题只不过系我哋好多年嚟咧，都将呢个心呢样嘢咧系变咗做一个泵血嘅功能啫。咁我哋就將 泵血啊， 泵血 啊，唔係崩血啊，大佬，你嚇死我啦！崩血，嗰啲叫雪崩，唔係雪崩。 係係啊，你梗係眼眼係話我啲眼字硬啫，真係唔係咁。但係 我為你好啫， 係多謝。 系嘛？ 系咁，但系 好啊嘛。 系啊，知啦。 好口粮药啊嘛，你知道？ 知道啦，真系。 咁点咧？个心点咧？ 唔系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现代人所有嘢咧，都用咗个脑去谂嘢啦，脑去分析啦，脑去记忆啦，等等。你试下每一日去 用个心， 唔系你试下每一日咧去留意一下自己谂嘢嘅方式。 嗯， 你会分到有时原来你系用紧个心谂嘢，有时你系用紧个脑谂嘢 嘅。嗯。 你是分到的，其實是分到，不過你是完全忽略的啫，即係當故事聽啊嚇。咁咧， 雲海哥哥今晚同你講故仔 嚇。當故事聽得啦。咁你每一日留心自己邊一啲時間咧係用緊個心諗嘢，每邊一段時間用緊個腦諗嘢嘅時候咧， 有啲咩唔同先？ 你 feel 到嘅，即係你知道你原來用個腦去分析嘢，同你用個心去儲存記憶同分析咧，係兩個感覺嚟嘅。咁、而你慢慢可以將你控制到你去用個心去。多啲去儲存記憶同諗嘢，多過用個腦咧。其實兩個樣嘢分即係都一齊做，但可能多啲嘅話咧，你就第時可以控制到一個情況，就係、是、你可能去到一個環境，你突然間覺得啊呢樣嘢我想用個心去記，即係你同自己講嘅呢樣嘢我想用個腦去記。 啊，即係 hard disk A B 咁樣。 係差唔多咁講啦，係啦。咁當如果萬一有啲情況，唔知邊啲人咧，或者唔知邊啲情況，有啲人係需要向外 scan 你個腦裏邊幫佢套取你嘅資料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用你嘅心去諗嘢嘅時候，佢係唔知諗乜嘢。 嗯。 咁呢個你當 所謂 因為 佢係冇 嗰啲叫做電波啊嘛，因為你個腦係用電波噶嘛，但係佢就心就冇電波。 冇錯啦， 嗯， 唔係有電波， 就係要 進 心電圖先知道咯。 但係心嗰個形式唔同咯，但係你當故事聽咯，即係 你講咗好多次㗎啦，得啦，傻咁樣聽眾， 我都要。 嗱，喂，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就係佢咪話 Steven Spielberg 咪話你可以戴頂帽。 系， 咪 罩住咗， 系啦，罩住脑电波，咪呢样得唔得咧？ 或者唔谂嘢得唔得？ 呢样系其中一个， 冇可能唔谂嘢嘅你。你唔谂嘢嗰时都系谂紧嘢，咪谂紧唔谂嘢嘛就系。 谂啲无聊嘢咯，阻止佢。 即系明知佢 scan 紧嗰时咧，就谂下周星驰啊， 你谂下边度食饭啊，谂下咩都。 到咗啲外星人。 系咯。 如果到时可以咁样 嘅，好喎。 见到个外星人咧，谂啊，就喺我边度食饭。 啊！臭豆腐，臭豆腐咁啊！臭豆腐， 扮下嘢咁样， 咁都几得意喎， 都得喎，系咪先？但系 唔会谂呢个啦，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即系俾一个谂法，大家就系，如果有啲情况咧，真系有一日去到咁咧，大家就可以用下自己嘅身体好多唔同嘅机能， 吓系啦，即系。总之 creative 啲啦， 系 creative 啲啦， 啊冇嘢谂嘅地方都其实可以谂到嘢嘅，或者冇脑嘅地方可能都系有脑啊，其实系。 发掘下啦吓， 即系全身其实都即系基本上系嘛， 唔系主要系心啫。 哦， 你唔好讲全身啊，谂嘢先得噶。 我点知啊 ？B 有时都揾啲第啲嘅地方谂嘢噶嘛，系嘛 B？ 答唔到你。 好啦，系啦，喂，大家唔好咁咩啦，唔好 facts 啦，再。够啦 ，OK， 就真系好多谢大家噶啦，真系， 嗯， 好多谢大家。咁又闹我， 系闹你咩？ 你咁忍心啊，算啦， 冇办法噶喎，呢啲嘢你想唔想我开心系咪先？你想云海开心吓？ 我啊真系冇得办啦，真系冇计啦， 冇啦。好啦，咁啊阵间即系啲 facts 我会逐一复你哋。 好啊， 哇，坚定流 系。 好啦，咁啊，阵间一点钟之后咧，云海大师咧会继续发功啦。 嗯， 咁佢会系 接唔接电话好咧？ 接电话，你想唔接电话？今日系李扎菲，今日李扎菲， 接少少啦。 李扎菲，李扎 少少啦。 李扎菲， 啱啱讲，啱啱一点之后再讲啲嘢，之后接下电话。 好啊，李扎菲， 好 嘛，好 啊，你咁啊 ，OK， 一阵翻嚟。 好危险喎，咁点 解？ 我唔想你亂講， 唔係，即係叫佢哋問我啲嘢咯。 好啦，好啦，好啦， 問 你個問題。 你問你點解你要走咯？做咩啫？嚇！ 你要走係因為我咯，係嘛？ 我係因為阿 B 咯。你應該有10個電話，9個打話你唔好走啦，雲海咁樣。 唔係因為我要準備呢、這個嚇，波斯灣就係打啦嘛，你明唔明啊？ 聽新聞先啊！ 今日會提早。